是的，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冬，对面依然是文斌兄啊。文斌兄你好。 梁冬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的，从上一期开始呢，我们就进入了素问的啊第二篇《四气调神大论》啊，讲到了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刚刚讲完夜卧，还没早起呢，结束了。咱们今天开始讲夜卧早起。 上次我们讲了，就是说立春以后，它有一个值的飞跃啊。 对， 很多网友就说提出了问题，说这个你要按照温度啊去衡量。但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句谚语，鹰有时候飞得比鸡还低， 但它还是鹰。 但它还是鹰。春天的温度有时候可能到春寒啊，比冬天还低，但是它还是春天。气不一样。 这像普希金的诗。 还有我就联想出来，就是这个西方营养学和中医营养学的区别。他们还是认为这个肉跟肉只有量的差别，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矿物质含量， 对， 有量的差别。就是说比如说鸡肉，蛋白质多一点，脂肪少一点，猪肉啊，脂肪多一点，蛋白质少一点，它只承认有量的差别，它不承认什么 质的差别。 质的差别，鸡肉脂肪含量再低或者再高，它是热性，它吃了会让你流鼻血，让你觉得燥热，让你躁动，让你半夜早早就醒来。那个猪肉，再瘦的猪肉，再肥的鸡肉，它也是热的；再瘦的猪肉，它也是凉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和西方的某些对应的研究、某些学科的那些学问差别在哪？他更关注背后的那个能量、那个气。春天再冷，气不一样。好人再坏，好人可以做坏事，但他还是好人。坏人有时候也做点好事，但他就是个坏蛋，所以一定要认识在本质上去认识一个人， 要尽量在好人嘴里冒头 哪怕咱做一个好人的尾巴，也别做那个坏人的头。 对，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嘛，对吧？ 你又给说错了，人说是宁当鸡头不为牛 后。你的不是我的意思啊。 哦， 俗话是吧？ 梁子曰， 不是不是啊， 俗话。 你刚才说的嘛，宁愿做好人的最后面，不愿意做坏人的最好面嘛。 对， 所以叫宁为凤尾不为鸡头嘛。 听懂了 啊？这是主要是学习你的精神啊， 跟不上了 啊。 好，继续我来说，说到这个夜卧早起，上次我们都讲到呢，所谓的夜卧就是古人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就是以现在我们来算，九点到十一点的算是晚上睡觉的时间，最晚最晚的十一点呢就很夜了，是吧？ 对，古人的早起是 他 指的是早晨，就是3点到5点寅时。 夜卧早起就是说晚上十一点钟睡，早上 不是十一点钟睡，古人睡觉大概有时候在7点。 晚上7点 看完新闻联播都是。 对，新闻联播还没看完呢。 哎，他一般是早睡，然后比如说9点睡觉，到凌晨3点起来，就开始什么，开始呼吸吐纳练功了啊。一般都是3点起，3点到5点子丑寅时，寅时起来洗漱啊，吃完早饭，我们经常说有个叫点卯，就是跟上班打卡一样。 对， 点卯是几点？ 卯是兔时嘛。 卯时就是什么5点到7点了。 哦， 那就卯时人就上班了。芙蓉壮胆度春宵，从此君王不早朝。以前当个皇帝挺累的，早早就起来开始坐在太和殿上商量国家大事。所以你看寅时人就起床了，所以到春天春三月此为这个发陈以后，要夜卧早起。这个早起就相对于冬天那个必带日光的那个晚起，一般冬天要起的话一般都在7点左右，到了这个春天以后呢就可以提前一点了，就是尽管没有日光，但是呢天地之气开始聚生了，生气出来了，我就可以早起。 我们知道说晚上睡得晚不太好，是吧？所以呢有一些人的观念呢，就是我晚上睡得晚呢，第二天早上呢再睡晚一点点，把这个时间补上。 这就是非常幼稚的想法， 就是按照量嘛，按量来算。 哎，你看， 你刚刚说的嘛， 活学活用， 是 这些人关心的就是量。 对，现在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 早上早起，就假设我昨天晚上都是十一点钟睡了哈，第二天早上是五点起和七点起，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什么季节了 啊？就比如春天 啊，春天， 嗯， 一年之计 在于春嘛， 一日之计 在于晨嘛， 在于晨。所以你早晨起来去谋划做事，你这一天都没白过，你那天昏昏睡去了，误了，耽误事儿。 我曾经看过一本默多克的传记，说他每天早上就四五点钟就起来了锻炼。 对、啊、所以我经常劝人家不要晚上熬夜去赶稿子，早早起来写，写完了你还不累，而且那写的质量也很好 啊，写完之后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啊，此为玩笑啊，此为玩笑啊。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行啊， 又快了。先说广步于庭吧。 对，我先念完嘛，肯定是一口气念一下，写免得念两次嘛。广步于庭啊，哎，广步是什么意思？是说把这个脚迈开来走呢？ 大步，广步的反义词就是小细碎步， 碎步嘛，对， 碎步。 嗯， 这个广步呢，就是什么？一个是指它的步幅， 嗯， 再一个是指它的节奏。你迈着大步呱呱呱走也不对。 对， 是一种很悠然的迈着大步子散步的这么一个状态，叫广步。 嗯、 啊，毛主席说：“任凭风吹浪打， 尽是闲庭信步。” 信步，哎、啊，闲庭信步。 嗯， 下一个就说庭。 嗯， 请问什么叫庭？ 这个广步于庭啊，庭是不是那个院子里面、啊？ 哎，庭院深深深几许？庭是什么？我们一般进了门以后有个隐蔽。 对 啊，挡着你看不见，过了隐蔽那个空旷的那个院子， 哦，那太奢侈了。 亭， 对，现在对现在中国人来说，谁家里有一个亭呢？ 哎，农村有啊， 所以还是去做农民比较好。 哎，接近自然，回去做农民啊。所以你看，他广步于亭，不是广步于野。 哎，有道理。 还没到了太这个暖和的时候去到春游撒野呢，是在院子里面散步。 嗯、 还是相对封闭的， 就总而言之小区吧，啊，小区内部， 哎，小区，哎，小区院里散散步， 属于小区。 而且要是什么迈着大步，步幅呢还要和缓，记住不是跑步， 嗯， 是吧，没让你跑， 广步于庭。 嗯，古代人管这个跑叫什么？ 走， 叫走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奔走相告，我现在人都是被这个教化变了以后吧，你听那个奔走相告什么感觉？就是一边跑着一边走着 啊， 告诉其实是什么，他都是在跑，奔走相告。我们说走狗 啊，我听说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走是快一点的跑，但奔呢是两腿离地的。 嗯， 就马来说四腿离地是为奔，两腿离地是为跑， 没错。我们真正的马叫走马。 对呀、啊， 什么叫走马观花？就是它这种叫走的状态，不是蹦， 对， 不是蹦，就是走马是很稳的， 对 啊，不是去跑步啊，要广步于庭、 嗯， 就是要做这样的运动啊，不是让你做那种剧烈的运动， 嗯， 就是春天，因为什么，刚刚萌芽，刚刚生发，还没到用过于剧烈用它那个时候， 而且您看这个是属于春天的早上，哇， 嗯、 那属于。升腾最厉害，又是春天又是早上，我估计在踩地气儿， 踩地气儿 是吧， 或者是天地的一种感应。哎，刚才我说走狗啊、 嗯、 我们现在翻译，我对汉字的很多认识得益于我把它翻译成英文。 嗯， 因为汉字它有个特别讨厌的现象叫互训。 对， 你比如说查一个字不认识、 嗯、 你比如说查这个一个贫，他说、 嗯、 贫者穷也，你再答穷，穷者贫也，最后就恨不得进那字典里删那个写字典的俩嘴巴。所以这就阻碍了你用自己的语言理解自己的语言。怎么办呢？你把它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哎它不一样。 是， 你比如说翻译是走狗，我就理解从哪儿理解呢，我把它翻译成英文，你翻译成英文走狗怎么翻？ 到底走狗怎么翻呢？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扭曲，不变形，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古时期的生命智慧，《黄帝内经》帮您轻轻松松活到120岁。哎，回来之后呢，马上进入走狗环节。刚才呢，那个徐文斌老师呢，啊，文斌兄呢就特别提到啊，他在翻译走狗的时候面临了一系列难题。到底走狗翻译成英文怎样呢 ？Go dog。 嗯。Running dog, running dog, 对， 哎， 所以你看你翻译成 running dog 以后，你就能把那个狗啊跑着，你看你打下一个鸭子，那狗咕咕跑过去把鸭子给你叼回来，你就能想象出它那个殷勤忠实服务的那个状态。 嗯 啊，你在一个人像这 running dog 也给你办事儿啊，那真是个 好同志， 好同志，好部下啊，要不叫狗腿子呢。所以春天绝对是广步于庭，不是走，是步。 嗯，啊，广步于庭， 而且还在自家院子里， 披发缓行， 哎， 缓慢的啊，形状的形哈。 这个是这段里面最精彩的一句啊，披发缓行。 嗯， 先说披发，它这个披啊是被子的被。 对， 在古代呢，通假啊，披发，在古代呢，人到成年以后都要束发的。 嗯， 为什么要束发呢？ 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要束发呢？ 哎呦，您这自问自答问得好。 我经常给学生提问啊，也有悟性高的能回答上来。头发历来是不作为人的一种心性的一种外在的有形的代表。 嗯 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三千烦恼丝。 嗯 啊，和尚出家剃发。 嗯， 是吧？剃度了。 嗯， 就是表示我跟我的亲人朋友一些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我咔断掉。 嗯， 曹操不是行军时候说谁把这个田里面的麦苗踩坏了要斩首，结果他的马惊了， 嗯， 麦苗踩坏了，他怎么了？他不能斩首吧？ 对， 他割子削下自己头发来。 嗯， 以发代首，意思是说古代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他把头发看得很重要。 嗯， 而且把它当成是自己的一种心性的流露， 头的延伸， 哎，是真是头脑或者心神的延伸。所以古代人定情的话，送一个小荷包里面往往是什么？ 嗯， 一缕青丝， 一串 DNA 嘛， 一串 DNA 送给你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校园歌曲还经常唱什么什么，谁把你的长发盘起是吧？谁把你的长发盘起，你就跟定了谁了。是吧？这也是一种心性。所以呢，古代束发是什么？让孩子就是接近成年以后呢，原来是什么小毛孩子啊，男子八岁，女子七岁，披头散发，黄发垂髫，随便玩是吧？ 对。 到开始同盟启蒙入学了，开始约束心性的时候，就开始束发。 嗯。 所以到了弱冠呢，还要戴一个头的冠。 嗯， 要把头发扎起来，是扎起来，意思就是说我已经离开了我那个自由散漫的时代，我有行为，有准则，有约束了，不能由着性子来了。 嗯， 这叫自我约束，是吧？可是只有在春天的时候要什么？早早起来 披发， 把头发让它解开。 嗯， 哎，让它自由地披散在肩上或者是身上。为什么？这叫无拘无束，让自己的心性或者心情心思在这一刻也自由的放飞， 身心灵扩展。 身心灵，中医的身心灵或者是这种关系从来都是密不可，你可以通过调整你的形体形态姿势，达到影响你的气血流动，达到影响你心情思想的目的。所以在春天的这一刻，不要约束自己，不要箍着自己，把自己的头发解开披散下来。 哦，叫披发。 缓行呢？ 缓行， 缓是那个缓慢的缓，行是形体的行，不是那个， 不是行走的行， 不是行走的行。 对，因为刚才已经讲过了，广步了嘛，步已经讲完这个了， 形体的行。 嗯 啊，不是判决书上说缓刑几年。 对， 那是 缓期执行 啊，缓期执行。 嗯， 缓刑是什么？ 嗯， 让自己的身体尽量的什么，没有约束，然后放松，不加箍着啊。孙悟空有个紧箍咒， 嗯， 要是唐僧懂中医的话，到春天也应该把孙悟空紧箍咒给松下来。所以这种缓刑的反义词是什么？ 拘束。 穿紧身衣，某某牌子的紧身衣，什么什么内衣， 嗯， 那个好像商业上很成功啊， 是 卖得很好。 是吧？内衣里面加上 钢 筋，加钢筋。然后我经常给病人这个检查身体的时候，一解开衣服，哦呦，一层防弹衣，就是这种钢筋的衣服。然后还得说啊，我说你脱掉这个，然后再做检查。穿这种衣服就是什么？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勒自己。啊，从形体上约束自己，形体上约束自己的结果是什么？外面好像你苗条了，或者是纤细了，但是内在呢，气血运行全堵住了。可是春天是什么？春天是萌芽生发的季节，你这么压着自己，箍着自己，勒着自己，你那些生机生气还能出来吗？不可能。所以呢，春天是什么？穿着宽袍大袖，披头散发，早早起来，在自家院子里散步啊。 那有一些人啊，比如像我们这种人哈， 那 就没有广长头发，就短头发，会不会反而就不符合了？ 现在我们这种削发呢，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文明，在古代是蓄发的。你看和尚是削发的吧？你到道观看看，所有的道士全是留发的，他们还是保持古代那种，就是留自己的全形全身，胡子头发都是不刮不剃的，但起码我们知道，就是春天不是这种 憋屈自己的时候， 哎，不是理发的时候，不削吗？ 不可。所以我觉得应该春天真的把头发留起来哈，披发缓行，以死制胜。 你看看你这么做啊，你看春三月的时候啊，你早早睡了，然后也早早起来，然后呢穿着宽袍大袖，放松自己，在自家庭院里散步。 对， 你这么做的目的的结果， 对，结果就是以死制生。制呢是志向的志， 哎，以死制生。我以前讲过啊，至贤而少欲，志有两个意思。志的甲骨文的写法上面不是个士兵的士，它是个知，知乎者也的知，欲知何处，就是说您往哪儿去，您的心往哪儿走，这叫志，您的心往后面走呢叫记忆，是吧？您的心往前走呢叫志向，将来想干什么。所以在春天你这么做的时候，你的志就会油然而生啊。所以你的可以理解成记忆呢，就是说你过去存在的那些尘，发尘的那个尘， 哪个记哪个忆啊？ 记忆啊 ，memory 啊 ，memory 啊，记忆啊， 志，日志嘛，现志啊， 对对对， 是吧？ 对， 航海日志嘛，这叫记忆，它是尘，过去我们积攒下来这些经验啊，或者是记忆，它叫志。将来我想做什么也叫志。这个志生出来以后呢就叫发尘。然后呢你在这种状态下，你就发自内心的突然想做点什么。 哎，这恰好跟我最近的这个想法一样。 哎， 我到每年冬天就变得很消沉啊，到春天的时候呢就蠢蠢欲动，我老想干点什么事儿。 对啊， 然后夏天就忘了。 蠢蠢欲动那个蠢上面就是个春天的蠢。 对， 底下是个虫子。 对， 惊蛰以后虫子开始拱土了，是吧？ 身上也有虫子嘛，对不对？是啊，以死制生哈，生而勿杀。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油然而发自内心的去想做一些事情，你就可能做一些计划，你想干什么啊？我们说这个志应该闲，应该少欲，但是在春天应该什么？鼓励自己去顺应天地的变化，去做些事情。我想盘下来一个饭馆啊，我想考个博士，我想什么拿个什么学位。到春天尽情的去鼓励自己去做啊。下面一个呢，就是说生而 勿杀， 所以在春天里一定要顺应天地变化的话，你要去鼓励人们去做事情，去哺育一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因为什么？很多动物是在春天产崽的。所以呢春天绝对不要杀戮。中国人杀戮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秋天冬天的 秋后奋斩。 对， 是吧？是那个季节去顺应天地的肃杀之气。你犯了多大罪，我养你，春天夏天我都养着你，我不杀你，秋后问斩。所以春天不是杀戮的季节，不是杀人的季节，也不是杀动物的季节。 那是不是春天应该多吃素呢？ 你说对了，秋天那天立秋那天要贴秋膘，冬天要进补，这都是要吃肉的。吃了一肚子肉干嘛呀？我看了很多人说春天我们还要吃肉，我说哪儿那么多肉啊？肉食者鄙。所以春天是消化，把这些冬天储存下来的营养让它去转化成我们的气血精神能量的时候，要化它的时候。所以春天不是吃肉的季节，而是吃青绿色植物的季节。 对，因为青绿色植物刚刚代表生机盎然嘛。 哎，你看我们吃发芽的东西，吃什么？豆芽。 豆芽。 立春那天北京的习惯叫吃春饼，吃春卷，咬春嘛。 对。 什么叫咬春？这个字用的特别贴切，咬春，跟上春天的步伐，我咬住你，别想把我甩下，是吧？ 嗯， 这就是我们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这种在民间的传承。所以呢，春天绝对不是杀戮砍伐的季节，也不是砍树的季节，而是什么？播种，鼓励它们生长发育啊，生根发芽，这么个季节。 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该谈恋爱的时候就赶紧放马去吧。稍微广告休息一下之后呢，立刻回来中医太美。每周六周日晚11点到12点，梁冬和您一起打通身体奇经八脉，探讨上古时期的生命哲学。这里是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是的，重新回来到我们的国学堂，中医太美依然是啊，文斌兄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四气调神大论。讲到了这个春三月，披发缓行，以此自生，然后就生而勿杀。 生而勿杀，我们讲了春天不要杀戮，春天最好少吃肉啊，或者不吃肉啊，吃一些青绿色的蔬菜啊。你看我们北京习惯，先吃豆芽，然后呢，香椿芽， 对 对吧？然后南方呢，春笋。这都是你看，小荷柴露尖尖角，都是那些小发芽的东西。我们中医认为啊，不同的东西它在不同的部位，它有不同的效果。 对， 这种豆芽或者是那种发芽，它最具有生命力， 生发之力。 哎，最具有代表肝木或者是我们讲木火土金水里面那个肝木的那个生发之性，它最能化我们体内留下那些过剩的或者是那些多余的营养或者是机制。你看我们中药里面经常用的一个味药叫炒麦芽，炒麦芽大家都知道就是消食化积的啊。你看那个一些韩国店的料理店里面都有什么大麦茶， 对， 这个炒麦芽，你拿大麦，你说哎都是大麦， 嗯， 是吧？ 嗯， 我炒熟了泡茶喝不就完了？不对，只有它发芽了以后，炒熟了才有那个消化的功能。所以中国人对气的那种领会和把握是超前的。我们感觉不到气，你就跟着古人说的方法去走， 实在是有的时候都觉得活着真是白活了，是吧？好多事情你喝半口水是吧， 也 真是 也没白活、 啊、 下辈子再说 啊。生而勿杀，予而勿夺。 予是给予的予， 是 啊，夺是夺取的夺。这时候呢，作为老板要发奖金啊，发工资，鼓励员工去做计划 创新， 而不是去克扣他们。 对，予而勿夺。 记住，当你杀戮的时候，你杀人3000，自损800；当你杀动物的时候，它有个后坐力，也在杀你自己。所以你在春天杀戮的时候，除了你把那个动物杀了，你把你内心的那个生机也干掉了。所以这就叫逆反，违背生机。所以当你在春天活生生把别人要去生发、要去做的事情，那些生产资料或者是能力或者想法夺过来以后，你伤了别人，你也伤你自己。所以我们在春天要予，要给予。你看宋江外号叫什么？ 及时雨。 他其实没有多少钱，但是人家呢使用那点钱恰到好处， 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你。 哎，叫饥食一口胜过饱食一斗。我在饥肠辘辘饿得不行的时候，你给我一口饭，哎呀，我记你一辈子。我这儿都吃的撑了，你又给了我一斗米，那我骂死你。所以宋江 为什么围下了那么多朋友，那么多梁山好汉拥戴他，要个儿没个儿，要长相没长相，要武功没武功，要谋略没谋略，凭什么呀？就凭他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恰当的事儿， 及时雨。 所以你看春天这个时候你雨， 嗯， 你最后收获很大的，你冬天撒了一地种子雨没用，别人不领你情， 嗯， 所以春天要多行善事 啊，夏天给也是白给，反正人该该长的已经长了，是吧？ 对， 雨而勿夺，赏而勿罚。 雨而勿夺，赏而勿罚。大家都知道，春节我们要给红包，给压岁钱， 都是要给出去的，对。 为什么呀？ 对， 赏。 嗯， 不管你做了多犯了多大错误，做了多大的坏事，这个年过去了， 嗯。 把这篇翻过去了， 嗯，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依旧给你钱让你做事儿，赏而勿罚，就算你做错了咱留着以后再说啊，绝对不会在大开春的大过年的家里哭天喊地，然后开始清算旧账啊，陈芝麻烂谷子闹一片，这叫违反天地之气。 而且你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当你在做这种行为的时候，无形之中对内在的， 对呀，你做什么事儿都会在自己身上留下印记。 哎，这个托夫勒讲过一篇叫同步性，说的就这个意思。我估计 我最近治了几个病人啊，就金融危机， 嗯， 我发现来我这儿治病了被人开除的到这儿来治病， 嗯， 开除别人的那个人也来到我这儿治病，为什么？心里不落人， 嗯， 他开除别人的时候自己心里很痛苦， 这种事情我体会过。 你看看， 我体会过， 是吧？ 比自己被开除还难受。 对， 是啊，赏而无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哎，我们经常现在都是在说养生之道。 嗯， 养生之道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广义，一个是狭义。 嗯， 在春天顺应天地之气做这个事叫养生，春生。 嗯， 你要让它发芽啊，不要扼杀它。夏天叫养长。 嗯， 春天发了芽了，到夏天就茁壮成长。 对。 到秋天叫养收，到冬天叫养藏，所以真正的讲中医课应该讲生长收藏之道， 嗯， 而不是都是生。但我们现在这个养生已经变成广义了，就是养护生命的意思， 嗯， 啊，是两个意思。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犯的毛病也是，就是什么，光有加油没有刹车， 嗯， 光有生发没有收敛，所以呢。他这个生命的轨迹啊，不是什么，不是这种曲线，起来落下，再起来再落下，这是顺应天地之道。他是什么？一根筋往上走， 那就跟北京的房地产价格一样， 然后上到某个点，啪，掉下来， 这还是很危险的。 嗯，没节奏嘛。 对， 真正的有节奏就是什么？顺应天地之气啊，该生生发时候生，该疯狂生长的时候长，该收敛。啊，家里以外做人的时候夹着， 嗯， 干脆躲起来猫冬隐居，就隐居，是吧？ 嗯， 静观待变。 对，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哈，对，他就讲到了逆之，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则伤肝，下为寒变，奉长则少，还是奉长则少？ 长，春生夏长 啊，奉长则少。 哎， 好，解释一下。 中医把这个四季啊对应五行学说呢，就是春天归于木。 嗯， 哎，你把这个木翻译成英文 wood， 哼， 是不是 wood？ 错了， 是哪个 tree？ 哦，对， 哎， 那 wood 和 tree 的最大的不同，它是有生命的。 哎，你看看，是不是？ 是吧？ 所以我们说，想更好的理解汉语，一定要想着把它翻译成英文。当你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原来对这个木的理解不大对。翻译成 tree， 它就是绿的，它有生命力， 嗯， 它是有柔软有弹性。你翻译成木的，就是一个枯朽的 啊， 僵硬的， 没 有生气的啊。所以呢，春天对应肝，对应木，木是什么？向上的啊，木呢有曲直， 嗯 啊，它风大风刮来弯下来，大风过去挺起来。大丈夫能屈能伸，所以对应着我们的身体的脏腑呢，它对应的是人体的肝， 嗯， 这是脏；对应的腑呢，它是胆， 嗯， 对应的身体的其他器官和组织呢，它对应的是筋， 嗯， 就我们说那个筋骨劲强， 嗯， 筋骨隆盛的那个筋， 就牛筋啊， 那牛蹄筋啊，鹿蹄筋那个筋， 对， 对应的开窍呢是对应的我们的眼睛啊， 嗯， 肝胆开窍于目， 嗯， 对应的我们的身体的其他的组织呢就对应我们的指甲， 哦， 这是一系列，以后我们还会讲。所以春天是非常好的顺应天地之气养护我们肝的季节，包括我刚才讲这一系列，养护胆，养护我们的筋，养护我们的眼睛，养护我们的指甲， 嗯， 所以呢如果你在春天做了违背自然之道的事情的话，你就会伤害到你的肝胆这一个木的这个系统， 嗯 啊，木呢它是作用是什么，生火， 对， 哎，五行里面木生火， 对， 火生土，那到了夏天这个季节呢是属火的季节，你的肝这个木就没有旺起来的话，到夏天你也火不起来，就说你没好好生，你怎么可能好好长， 对， 所以呢奉长者少，就是到你夏天提供给夏天生长茁壮成长的那个能量气血就不够了， 奉长者少 啊， 夏为寒变呢 啊，这就是到夏天本来人应该热，跟天热，天热地也热，人也开始热啊，热出汗，可是这些人到夏天就热乎不起来， 是不是有些病就是在夏天是打摆子或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原因， 寒战打摆子，你比如说夏天如果不热的话，太阳如果不暴晒的话，那个麦子就熟不了， 嗯， 对不对， 对， 我们到收麦的时候最怕连阴天， 嗯， 可是呢你到那会儿气温上不去的话它就熟不了，所以很多人说是天地变化，这个太热了太寒了，它是自然变化之道，没有寒或者没有热，对人的作物的影响，对人的影响都会发生变化，所以它有自然有它的道理，所以春天不生到夏天就热乎不起来， 嗯， 热乎不起来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病症， 嗯， 所以就是误了农时， 是的，刚才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呢把春三月讲到了夏为寒变，奉长则少，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继续回来和大家四气调神大论，从医学到哲学，一样的黄帝内经，不一样的新鲜观点，梁冬许文斌一起发现中医太美，好，回来之后呢依然是重新发现中医太美的国学堂，我是梁冬，对面的依然是文斌兄 啊， 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春三月啊，其实呢我们也发现说现在我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正自然呢也是春天的时候， 嗯， 很多朋友呢都很关心啊，到底我应该吃点什么，大家一想起健康问题呢首先想到是吃什么， 嗯，春天呢我刚才讲了春天不是杀戮的季节， 对， 所以也就是说春天是一个不吃肉或者少吃肉的季节，那么很多人说，哎，我们家的孩子都变成什么肉食动物了， 嗯 啊，整天就吃，光吃肉不吃菜，我说什么原因，第一你那个菜做的不好吃， 嗯， 第二呢你那个菜是什么人工大棚培育出来的菜，它没有那种顺应天地之气那种味道，没有那个气，第三个原因是什么，你吃菜没掌握好时间， 什么意思， 春天是吃菜的季节， 嗯 啊，你看我们中医养生讲什么毒药攻邪，就是你有中了邪气有了病了要吃这种有毒性的药物啊，然后呢没有病养生五谷为养，要吃五谷， 嗯， 啊，然后呢五畜为益，就牲畜牲畜哎，作为锦上添花的叫吃肉， 嗯， 第三呢叫五果为助，这我们以前讲了，就是吃水果呢叫帮助消化，别把水果当主食吃， 嗯 啊，很多人说啊，我不吃水果缺维生素，我说人又不是猴，怎么天天吃水果干嘛最后一句话叫五菜为充，五菜为充就是吃菜 啊， 还有一句话 哪个充， 充实的充， 充饥的充 啊，充饥的充， 对， 这就是说的有时候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要吃挖树皮吃野菜， 嗯， 要充饥，但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应该改成叫五菜为疏，什么叫疏，疏通， 嗯， 是吧，很多人知道啊，吃点什么粗纤维啊能解大便，其实呢这个蔬菜它本身都是绿色的啊，就对应了我们的肝，肝的一个功能以后我们会讲到，肝主疏泄， 嗯， 是吧？就好像那个河道淤积住了，肝气肝血一来，咵给它就打开了。所以你能鼓舞肝气生发，鼓舞肝这个疏泄功能的东西，就是绿色蔬菜或者是这些植物的汁液啊。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呢，是非常好的吃菜的季节。吃菜呢，就是去消化我们秋冬攒下贴的那个秋膘啊，或进补留下那点油水。以后我们会讲到消化，这个化就是把吃进来的那些营养啊，吃猪肉变成人肉，是吧？另外呢，变成人肉以后变成脂肪堆积起来呢，我们还要把它化成什么呢？化成我们需要的气血和能量。 嗯， 你看很多人胖，他无法把自己的脂肪转化成自己的血，就变成什么了？很胖，不来月经。 女孩子 、胖了不来月经。 据说有些男孩子胖了之后性功能也不好。 绝对的，男人一胖第一反应性能力差，元气不足了。你不这是中医的望闻问切啊，你一进门一打眼就知道大概。所以老百姓有句俗话叫什么？母鸡肥了不下蛋。 哈，老百姓还真聪明啊。 老百姓是智慧啊。 是， 所以你看那个母鸡如果去长脂肪的话，它那个排卵就少，它就没有鸡蛋。如果一个女孩子脂肪堆积过多的话呢，她就没有排卵啊，所以她月经也会紊乱。所以呢，怎么把这身肥肉转化成我们需要的精血，或者转化成我们的精子卵子，靠的就是一个化。这个化靠谁来完成？就是我们讲了胆三焦，就是个肝胆这个少阳系统去完成它。这个胆我讲过了，胆是什么颜色呢？ 绿色的。 绿色的。所以呢，春天是吃蔬菜的最好的季节。你看我们要把这个菜出来，豆芽，你看春天吃那些东西都很鲜。春笋，春笋有点寒啊。你看冬笋 湿毒会不会？ 冬笋吧，它埋在地下没冒头，所以呢冬笋是滋阴的效果非常好。冬笋炖上什么肉最香？ 鸡肉啊。我想想，待会想想。 滋阴 啊，滋阴猪肉，对吧？ 你要是个厨子你就知道，这个笋啊搭配其他肉都不香，只有搭配猪肉香。 因为猪嘛，在这个五脏里面对应的是肾，对应的是水嘛， 对 应天嘛，对。 所以冬天猪肉炖这个冬笋，绝配。苏东坡说过，宁可居无竹， 不可食无肉。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要想又不俗又不瘦 啊， 不吃肉令人瘦嘛，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要想不俗也不瘦，天天就吃笋烧肉。又一套。到春天呢，它那个笋破土而出，它就从那个冬天那种阴寒滋阴呢，从补肾变成什么了？ 壮阳。 补肝了。 一说补肾那就讲壮阳了。 补肾补肝是鼓舞它的性功能的， 是 吧？所以你要想克服它那个笋的那种苦寒的性质呢，有几个办法。一个是呢用盐水煮笋，这个盐的咸和笋的那种稍微有点苦呢正好平衡。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吃的笋叫油焖笋，就油炸了以后把那个笋的寒气去掉。还有就是用那个锡纸包上笋去烧，就跟烧那叫花鸡一样，也能把这个笋的寒气去掉，而留下它那个生发之气。所以你说春天吃的东西，香椿苗、春笋，再到春天采满世界人们采那个荠菜，回来做点荠菜饺子更香。你要是做上这样的菜，你给孩子吃，他不吃才怪。你本来吃的现在那些大棚做出来的蔬菜全是纤维。 所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哈，孩子在家阳台上弄几颗葱，弄几个韭菜，起码算是家里自己不非大棚作物。 对，你看春天的话，我们一般到家里都呢就是摘点蒜苗，就把那蒜一排一排放在碟子里， 对 啊，浇点水，然后那个蒜苗自然它就萌发出来了。这个植物啊，它也有灵性，它能感觉到天地之气啊。你看放在阳台的蒜，它一开始中间就绿了，然后芽就冒出来了， 他能够感受到。所以春天呢是吃青绿蔬菜的季节。 嗯， 再一个呢就是春天吃什么味道为主、 啊、 我们四季的味道都不一样。 对 啊，请问 啊，据我初初的学过呢，应该是吃酸的东西为主，对不对？ 错了。 哎，不是酸对应肝吗？ 没错。 那为什么呢？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嗯， 你看肝的有一种性质，我们讲了，它的性质叫木曰曲直。 嗯， 什么叫曲？ 曲就弯嘛， 委曲求全。 对， 所以肝有个功能叫肝藏血。 对， 如果它不藏血的话，人就会什么崩漏。 对 啊，来例假来个没完。但是还有个直呢，直是什么呀、 嗯、抒发， 哎，疏泄，哎，把这道路都捅开了。所以肝的功能是应该是两个， 对， 是吧？一曲一直，大丈夫能屈能伸 啊。 那请问你吃酸的东西是让它曲还是让它直？ 酸的话应该是让它直，对不对？还是让它曲？对的，曲。你说是肌肉一酸你就紧张了嘛，对、 哎、 酸应该是曲。 酸的东西是止血的，你看碰到那些崩漏的病人，我们一般都用老醋啊， 嗯， 喷下去。酸的本身就有一种什么涩，涩的东西都收敛。 我连口水都掉下来了，我问条件反射，不，你一说的酸嘛，这 没 治， 对啊， 这肯定 酸是什么？酸是能鼓舞肺， 嗯， 肺是什么？能生津， 嗯， 啊，为什么你说望梅止渴， 嗯、 啊， 嗯、 这个一想酸的，马上唾液就出来，这对应的是肺。请问肺在五行里面属于什么？ 属金嘛， 金克木。 对， 对吧？ 对， 所以你补酸的东西补的是肺。吃酸的东西什么时候吃？ 秋天啊。 秋天 哦， 水果所有的酸不溜丢的东西都在那个季节下来了。梨、柿子吃多了酸，收涩能收拾到什么程度？长出肺结石来。所以秋天是什么？粘酸吃醋的季节。春天吃什么？ 那就应该是吃甜的东西了。 甜是一年四季都该吃的 啊，那土嘛，对不对？运化万物。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是吃苦的东西了。 嗯，什么能让一个委曲的东西弹直了？跟酸的反义词是什么？ 哦，其实酸的反义词很多啊，酸甜也可以，酸辣也可以。 酸辣。 哎，终于猜对了，50-50像百万富翁那个中三个答案里面终于答对了啊！辣， 我们经常说酸辣汤 啊， 酸辣汤什么意思？当你感冒了、受寒了以后，一定要把辣的味儿、胡椒的味儿压过醋的味儿。 嗯， 你能发汗。 嗯， 所以呢，有点醋呢又不会让你发汗太多。 嗯， 当你说晚上想睡觉了，每每睡一觉的时候，那一定要醋放的多，胡椒放的少，要酸胜过于辣。 嗯， 所以这个心酸啊， 嗯， 我们听说一部心酸史，心和酸正好在五行里面是个相对的。你用酸的时候，肝是收敛的，它取了，委曲求全了。 嗯， 当你用辛辣的东西的时候，它怎么了？ 肝又舒展了， 舒展开了。所以健康的人春天适应这个季节，吃什么？辣的东西。 对。 微辣微辣的。 刚刚说到酸辣粉，时间又到了，稍微休息一下之后马上继续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是的，继续回来了，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刚才呢，我们和徐老师呢聊到了这个春三月啊，也讲到了这个吃酸辣粉啊，酸和辣呢是一对啊，酸呢是收缩， 对 吧？辣呢是开放， 开放。 嗯， 你看我们平常饮食中经常用到这个，我们吃饺子的时候要吃什么？ 醋和辣椒。 你真是四川人。 蒜。哦，是吗？对， 吃饺子要吃蒜，然后呢，蒜要放点醋。 嗯， 蒜什么？辣的，醋呢？酸的，正好是一个平衡。 嗯， 对吧？ 嗯， 这个我们过腊八还要腌腊八蒜。 嗯， 正好它也是个酸的平衡。所以这个辛和酸呢，你怎么掌握它的尺度，就根据你肝的情况。如果你的肝气很弱，那你到春天你就纯吃辣不吃酸。如果你是肝气旺盛，肝火特别强啊，属于那种那个脾气暴躁，经常摔摔打打人，那到春天你又加重了你这个肝的生发力量，那你该吃什么？ 吃酸的东西， 纯粹吃酸，甚至还要加点苦。 哦， 把它肝气泄掉。 我一直以为这个辣呢对应的是筋啊，堵对应的是肃杀，所以呢就觉得说辣的东西是收敛的。 谁说心是对应肃杀？ 心不是对应筋吗？筋不是对应肺吗？肺不是对应秋吗？ 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嗯、 我劝大家如果有兴趣有额外精力呢，可以读一下黄帝内经素问的脏气法实论。 嗯， 他那里面把这个饮食五谷还有五菜都讲得很清楚，什么味儿入什么经、 嗯、 对那个经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补还是泻、 嗯、 说得很清楚。否则的话啊，我们现在中医学讲那些一知半解，一说酸就入肝，我说那酸对肝好还是对肝不好，是不是？ 对， 你就一想它木曰曲直，你就知道它应该有两个味道在影响它。辣的东西我们喝点酒壮胆，是吧？ 对， 是不是？喝完酒平常一个唯唯诺诺人喝完酒呱就去打架了， 酒壮怂人胆嘛。 对呀、啊、那你说这个酒是什么味道的？ 嗯， 是不是心散的嘛？所以心散的东西能加重这个肝的那种直，心散那个功能。为什么叫醉已入房？平常阳痿的人喝点酒那个中筋啊， 嗯， 就立起来了、嗯、啊，你说你怎么不喝点醋入房？ 但是有点醋也好，是吧？增加小许情趣啊。哎，关于春天这个呢，我们还有什么继续深入探讨的吗？ 顺便就说一下其他的节气的一些饮食啊。 嗯， 比如说我们讲的中医的饮食要与天地同步，基本上就是什么应季。 嗯， 这个季节出产什么，你吃什么。你要是什么都不懂，你就跟着季节走啊。是季节下来了，你就去吃它。另外呢，你比如说我是刚才讲了到秋天吃水果啊，喝果汁的时候，我们那年就是春天请那个台湾这个著名作家胡因梦吃饭。 嗯， 嗯， 大春天嘛，阳春三月，我跟那个胡老师一握手，感觉到胡老师手有点凉。 嗯 啊，然后他们那个吃饭的时候点菜，说是胡老师这个给胡老师点杯果汁。我在那一想，我说手这么凉，又是春天，然后喝一杯酸寒的果汁，我这越喝越抽抽，不是？我说我胡老师，我斗胆向您建议啊，我说咱们今天应该喝点白酒，啊，北京那个二锅头比较通俗，但是红心玉也不错。我说春天了，咱不能喝果汁，果汁是秋天喝，像您这种手的温度，四肢有点腻，觉腻嘛， 嗯， 不应该喝。胡老师欣然同意，然后我们就开始喝白酒。没想到胡因梦老师虽然是位女性，酒量真大。 女孩子你千万不要低估她的酒量、 哎、对。然后我们几杯酒下肚以后，酒酣耳热，哎，胡老师手也热了，脸也红了。哎，我说哎，你瞧你这个状态多好。所以一定要做顺应自然的事情。所以在春天谁要去再吃水果点果汁啊，逆于春天的养生之道，你在扼杀你的生机。酸的东西给人的一种就是收敛抽出 啊，尤其是那些平常就不够舒展的人， 哎，那更委屈，最后就抽出到一块就长个什么瘤啊，长个什么结啊，就都来了。所以呢到秋天喝点酸的东西，什么秋天燥， 嗯， 是吧，干燥，哎，喝点酸的东西，刚才我说点酸，你的唾液都出来，哎，正好生津止渴滋阴润燥。到夏天该吃点什么味道呢？ 夏天应该吃一点点苦的东西吧。 你这个人逆于自然之道，夏天是出汗是吧、 哦、 热的出汗，损失自己的这种体液很多。汗是什么味道？ 汗是咸的， 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夏天是属于我们的心嘛， 啊，要补血，对对， 要补心， 对呀、啊， 对不对？你要加点什么？ 加点盐， 加点咸味儿。所以真正人讲究人在夏天喝的、吃的西瓜都稍微撒点盐， 啊， 喝的什么什么这绿豆汤那绿豆汤都要加点盐。 哇，前两天我向你报告，我去南宁啊， 啊， 吃了当地的水果，你知道他们放什么吗？ 放盐。 没有啊，除了放盐以外， 放辣椒。 他把辣椒粉撒在那个羊头上面， 多好， 好吃的不得了。 你看看人家把这个辛和酸的比例搭配好，比你 辛酸的浪漫。 哎，辛酸说起来是辛酸啊、 嗯。哎呀， 你看到了冬天呢，就吃些什么烧烤的制的东西。 对， 烧烤以后制的东西味道什么？ 有点苦。 哎，苦， 你看大家听完我们的课啊，我是读过黄帝内经的人，然后呢又行医多年的人，告诉大家这个春夏秋冬五种味道的搭配啊，大家去实践。我们平常主要的味道养我们一辈子的就是那个肝胆，就是我们的五谷的味道。 肝胆， 哎， 就是吃米饭之后嚼出来那个味道吗？ 吃面包嚼出来的。 哎，米饭没有那种味道吗？ 吃小麦嚼出来是越嚼越甜，吃米饭越嚼越酸， 是吗？ 哎， 哎呀，我们平常可能吃饭吃太快了，没有认真嚼过米饭啊。我觉得米饭嚼出来应该是有点甜的。 猪八戒吃人参果，咕噜进去了。 哎哎，各位同学举一下手，哎，这个吃米饭不是甜的吗？ 酸的。 我今天回去才要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 那个五谷是甘甜的，这是我们基本的食物。 嗯， 然后呢，就顺应四季的变化了。春天，我指正常人啊， 啊， 正常的人，春天吃点辛辣的，有助于自己的生发之气， 嗯， 有助于自己的营养转化成能量， 嗯， 从体内向四肢末梢去疏散， 嗯， 啊，去疏布啊。秋冬你手脚冰凉还可以理解，如果到春天您还一伸手还是那么冰凉的话，您这个肝气是极不舒展的， 嗯， 啊，甚至让人联想到这个女子有这种阴寒，就是这种性冷淡的问题，男子会有这种阳痿不举的问题， 嗯， 啊，这要滋补自己肝。到夏天呢，要稍微流汗多了以后要加点盐分啊，要吃一些海味啊，或者是这种有咸味的东西来滋补，海带啊海菜，到这个夏天时候我们再讲。到了秋天，哎，水果下来了，应季吃点水果，酸的，滋补一下自己的津液。到了冬天就吃一些烧烤的东西啊，稍微有点苦， 嗯， 另外呢，我 那苦瓜什么时候吃啊？ 苦瓜的话一定要炒辣椒吃。苦瓜什么时候下来你什么时候吃吗？ 对， 是吧？你没必刻意留到冰箱里，留在什么时候吃苦瓜。这个苦偏于苦寒，很多人吃苦瓜也胃疼伤胃， 嗯， 所以真正苦瓜要平衡它的寒性的话，一定要去拿辣椒，红辣椒去炒。 红辣椒和青辣椒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热度不一样，就辛辣的那个程度热性不一样， 嗯，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四季养生的从饮食上来讲的基本的这么一个规律啊，大家要顺应这个规律做事。如果您是一个，我今天就是普及的是知， 嗯， 是吧？让大家知道，如果你是个有觉的人啊，就是能感觉到我春天了，人啊， 嗯， 和动物一样。如果你是个健康人，你就到什么季节你就知道你想吃什么。就他，你看，啊，动物病了以后，他说发现动物能找那个药吃。 对， 什么叫他不是有知识，他也没学过医，他就在那种病的状态下，他闻着原来闻着不好闻的那个药的味儿，他就觉得香，他就想吃。 嗯， 所以你看我们平时喝茶吧，你说内蒙有那种砖茶，砖茶特别粗特别苦特别涩，我们平常喝啊喝不惯。有一次我就跟人吃这个自助餐，也没起子，就占便宜吃多了。 您还蛮坦诚， 到那儿你确实啊被环境所逼，老想着不吃就觉得亏了。我感觉就吃到嗓子眼了啊，然后我们挺着个肚子出去了，然后回到我妹妹家去。当时我们父母住我妹妹家，进家我就让我妹妹说，我说赶紧熬砖茶，熬上砖茶端上来一喝，那个砖茶什么味儿？甘甜的，就是说在你吃饱了撑的那个情况下喝原来苦涩味道的那个茶，居然就是甘甜的。 嗯， 所以动物和人一样，它在不同的季节或者不同的身体状态下，它会对食物产生一种不同的感觉。我建议大家就是先培养知，哎，意识到了理性的东西，然后呢培养自己那种敏锐的感觉啊。春天了，你瞧着这个东西就想吃的，那你就吃吧，啊，就适合你， 看看你想要什么。如果你希望有一口唾液的话，可能就是啊该吻的时候了啊，这现在也太晚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国学堂之重新发现中医太美，也特别感谢徐老师，谢谢大家， 好，再见。